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聊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吧。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以奈飞为例，与你介绍了公司文化建设的三部曲，即定义核心价值观，针对性的设计招聘和流程方案，以及持续推动并总结提高。除了奈飞的自由和责任外，我们还比较熟悉认可的是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所以接下来的四篇文章我会与你详细介绍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相关的管理实践，以及我离开 Facebook 后在其他公司落地的实战经验。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去分析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以及支撑这些文化的管理实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工程师文化可以极大地激发开发人员的内驱力和创造性。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既可以为公司产生更多更有价值的产品，也可以大幅提升开发者个人的成长速度和幸福感。但相比之下，国内的很多公司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团队成员大都处于一个简单执行的状态，内驱力和创造性远没有激发出来。所以通过接下来的四篇文章，我希望帮你深入理解工程师文化的 why、how 和 what， 为管理者设计实现团队文化提供示范和借鉴，为个人参与文化建设和选择团队提供参考，进而提升团队的研发效能以及个人的能力和幸福感。我们先来看看工程师文化是什么吧。通过上一篇文章，我们知道文化是决定一群人行为方式的共同认知、价值观和信念。那什么是工程师文化呢？工程师文化本意是工程师群体行为方式的共同认知、价值观和信念。对工程师来说，我们的行为包括开发软件、解决问题、与客户打交道、与团队合作等。本来工程师团队做事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后来工程师文化逐渐演化成为用正确的工程方法、思路来完成工作的文化。那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又是什么呢？一句话总结就是黑客之道， The Hacker Way。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黑客不是一个贬义词吗？事实上，黑客在程序员界本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动手能力极强的程序员，他们创造、实验、打破常规，可以让计算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儿，即使计算机本身不同意。但现在黑客却和入侵电脑系统、为非作歹的罪犯画上了等号，这个误解极深，以至于业界大神保罗·格雷厄姆专门写了一篇文章《The World Hacker》来澄清。那为什么 Facebook 要把黑客之道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呢？ Facebook 的企业使命在2017年7月有过一次演化，不过总的来说就是提高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把世界更好地连接起来。这样的社交网络系统规模庞大，有着很多前所未有的分布式、高并发等挑战，同时也因为第一次把社交映射到网络上，有无限的创新可能，所以建造这样的系统需要优秀人才不断创新、打破常规。扎克伯格和 Facebook 的其他管理层认为，黑客做事的方式很适合公司快速发展、不断进步创新，能支撑公司实现使命。所以 Facebook 一直把黑客之道设置为最根本的工程师文化，并且在全公司推广。2012年 Facebook 上市时，扎克伯格发表公开信，给出了黑客的四个特质。按照我的理解，我再和你分享一下这四个特质。优化无止境，黑客认为优化无止境，产品无完美，在大部分人认为服务已经无法改善，或者是满足于现状的时候，黑客会直接上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持续进步，黑客不追求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他们更喜欢迅速发布、小规模更新，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通过长久努力不断进步。代码为王，黑客更在意代码实现，代码胜于雄辩，只有真正实现了的东西才有价值。能力为王，黑客有着极度开放和精英为王的心态，不会因为谁的头衔高而默认其权威。相比之下，黑客更看重的是技术，以及把想法变为产品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谁行谁上。 针对这些特质和企业使命， Facebook 又总结了五条核心价值观，分别是专注于影响力 Focus on impact， 迅速行动 Move fast， 勇往直前 Be bold， 保持开放 Be open， 和创造社会价值 Build social value。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看 Facebook 是怎样推行黑客文化的吧。与奈飞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一致， Facebook 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推行其工程师文化落地，包括重视工程师文化的宣传，以及从流程工具方面推动文化落地。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看吧。第一，非常重视工程师文化的宣传。 Facebook 一直有着一个很大的 The Hacker Company 的标牌，几次搬家都被放到最显眼的地方。扎克伯格在上市的公开信中也详细讨论了公司的工程师文化。此外，他们的海报文化也非常有名。进入园区，你会发现 Facebook 的一大特色，有很多写着各种各样标语的海报，比如 The journey is 1% done， 我们的旅程只完成了 1%， Open the door， 敞开大门，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Focus on impact，专注于影响力，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等。我最喜欢的是一句中文粤语的，出来行最紧要用，是勇往直前的意思。很明显，这些标语与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紧密相关。 Facebook 的 COO 雪莉·桑德伯格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这些海报时说，公司的文化正体现在这些海报中。虽然这些标语看似在打鸡血，但在 Facebook 工作过后，你就会理解，公司的确是在践行这些工程师文化，而且为公司发展和个人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所以这些标语很多都是开发者自己打印了贴到墙上的。第二，从流程工具方面推动这些文化。关于如何从流程工具等维度推动工程师文化落地，我会边和你列举 Facebook 的具体实践，边与你分析这与公司文化落地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几个关于黑客特质以及公司价值观的实践吧。在能力为王方面，扎克伯格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工位和我的一样普通，当然他有一个私人会议室。另外，员工互相看不到对方的职级，所以讨论技术问题时不会因为职级而束手束脚。在持续进步方面，公司搭建了强大的试验框架、功能开关，无论何时都可以测试上千个不同版本的 Facebook 服务，给开发人员创造能够迅速行动、快速迭代的环境。另外，公司的容错文化落到了实处，只要不是故意的、首次犯错，都不会影响绩效。当然，同样类型的错误重犯会有惩罚措施，另外有一些隐私、安全相关的红线也不能触碰。在代码为王方面，所有新员工入职时都被要求参加一个长达6周的培训，叫 Bootcamp。 这6周的时间，无论你是多高级别的管理者，都要学习公司的代码库、工具和方法，并实际编程完成任务。业内有许多工程师团队的管理者并不愿亲自动手编写代码，这在 Facebook 是行不通的，因为 Facebook 更看重的是实践型人才。在专注影响力方面， Facebook 有一个定期举办的 Hackathon 黑客马拉松活动，让我们依照自己的创意开发原型产品，然后在公司范围内进行演示，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发挥想象力和能力来产生价值的机会。 Facebook 最成功的产品有些就来自 Hackathon， 包括时间线 Timeline、 聊天、视频、点赞的按钮等。这样的流程实践体现在公司的各个方面不一而足，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实践，详细系统的分析会在后面的三篇文章中。那么这些文化的效果怎么样呢？从公司的长期快速发展和业界口碑来看，这些文化的效果显而易见，我就不再累述了。这里我就站在一名普通开发者的角度来和你聊聊 Facebook 工程师文化对个人成长的效果吧。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鼓励优化无止境、持续进步、代码为王、能力为王，也着实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强大的技术人员的重要特质， 对个人技术成长和创造产品帮助非常大。而在 Facebook 工作几年后，你的做事方式自然而然会往这些方面靠拢，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比如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是 Facebook 最有名的一句文化口号，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2010年我离开微软加入 Facebook 时，比较习惯于瀑布式开发，比较谨慎，体会不到这句口号的精髓。入职后大概两个月，我从 Bootcamp 毕业，加入了 Fabricator 团队。当时有一个任务是查看 MySQL 数据库中开发人员的信息，我希望找到只读模式来保证不会把数据库搞坏。但因为我对公司的 MySQL 命令行工具不是很熟悉，就去问别人只读选项在哪儿。他对我的问题很惊讶，了解到我的担忧以后，他说你小心一点不就行了吗？可我还是不放心，自己花时间找到了只读模式的命令。但事实证明，在 Facebook 四年多的时间，我从没有误操作过 MySQL， 花在寻找只读命令上的时间属于浪费。这件事儿对我的职业成长影响很大，我逐渐体会到了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的一层意思，就是要尽快的去做事儿，不要担心搞砸，跟 fail harder 类似。后来我愈发适应这种方式，对公司的贡献也大了很多。比如我在负责 Fabricator 时，带领两个人共同支撑了公司所有开发人员的代码审查、代码浏览工具，以及 Fabricator 和公司其他工具的集成与开源社区的合作。说实话，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工作内容，正是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这种工作方式让我能够快速行动、快速迭代、持续学习，最终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当时我们三个人就支撑起了几千名开发者使用的一个核心开发工具，其中涉及了开发、测试、运维的，效率之高可见一斑。这正是工程师文化为我们带来的个人能力成长和整个公司的高研发效能。最后我们小结一下吧，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黑客之道，指的是能够打破常规、突破界限、完成任务的工作方式，其特质可以概括为优化无止境、持续进步、代码为王、能力为王。正是这些特质帮助 Facebook 迅速发展业务、实现创新，从而达成公司愿景。所以 Facebook 一直在文化宣传、流程和工具等方面推动其落地，效果确实非常好，实现了公司成功和个人成长的双赢。我很感激在 Facebook 的这段经历，不断突破极限的黑客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一套现有的规则，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并认为我们感知到的这套规则就是事实真相。但其实，这套规则背后隐藏的另一套规则才是真正的规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突破现有规则，以非常规的方式去完成一件事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造奇迹。而黑客精神正是突破感知规则、寻找真实规则的精神。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在 MySQL 的案例中，要尽快的去做事儿，不要担心搞砸，只是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的一种理解，你知道这句话更常见的一种理解是什么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